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陈建文。 花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是谢志峰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靓煲王，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，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，双飞闪片，保证你流晒口水。 姐， 咦，你哋啊？ 我买过，同妈妈好开心，食过好多嘢，好多嘢。 饮水。 我饮咗少少。哇！ 正啊！ 咪呀，又咪呀咪呀，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，扭扭条腰即是真腾腾。随之拍揽肉汤上音乐俾人人，我都有发明扭机扭下几运运，大家开心唔使担心，迟下山都自谂，笑口吟吟吟，今晚吟吟吟吟。 嗱，咁啊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，即系关于戴耀廷啦，佢今次事件嘅。我諗可能係即係反思又好啊，教訓又好啦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即係我覺得有啲道理嘅嘢咧，其實都要據理力爭，要講到底嘅。即係譬如好簡單，我覺得次次都係要講到自決嘅問題啦。即係你喂，點解一定要紅線就唔講得咧？點解一定要中共嘅紅線就唔講得咧？據理力爭咯，我哋咪要討論咯。點解？喂，你其實你講民主，你都話你都可以咁講噶。中國共產黨領導其實都係一個民主嘅體現嚟噶。你都話呢個人大嘅制度係人民主集中制㗎嘛，係咪？你咪話囉，嗱，所謂人民自決，喂，人大咪人民自決囉，喂，辯論囉，點解唔講得啫？點解你話自決就係有問題呢？ 所以呢，我哋係咪應該泛民主派呢？ 要有啲人講囉，其實係 應該咁樣。第一個選擇當然就係你話部分唔係即係從政，唔係喺政治上咁大影響力嘅人講啦，你好似即係縮咗鼻佢咁嘅。第二個講法就話，你唔可以放棄自決呢條線，呢啲全部都係咁。OK， 咁你就真係死守嗰條線啦。 係啊， 但問題自從 DQ 四打後，呢一條線已經散咗噶啦嘛，你點樣重組係個問題嚟㗎？ 首先咧就咁講，李儀之前嗰篇文咧就咁講，喂你。即系民主派咁，你发表个声明，你啊，即系你唔赞同港独，就等于咧，其实你污名化咗港独。咁有啲佢自己信港独嗰啲人，系咪应该自己走出嚟讲啊？甚至乎唔关，唔好讲港独啦，因为佢而家立埋自决嗰度啊嘛。本身边啲系以自决为呢个纲领嘅，即系呢啲政治人，系咪应该自己走出嚟捍卫同埋辩论到底咧？即系譬如，我觉得即系你众志咁样，你俾人扣都冇纸，反正都冇成本啦，已经。 嗰條線， 啊、 你唔想越褪越入嘅時候咧、 啊， 即係除咗一黨專政係即係無可辯論，就係我一定要講之外啦、啊。結束一黨專政，我講下、 啊。 第二就係話你要褪翻上去， 要有一要話嗰啲人去出嚟據理力爭啊！ 即係民主黨、公民黨同埋啲主流泛民都要，即係、大家自己都要辯論，同埋要內化一個問題，就係話喂，人民嘅自決係我哋應該有嘅權利嚟噶嘛？喂，你一褪去嗰個位，連自決都唔敢噏嘅時候，因為好似你話齋，即係DQ 之後就全部縮曬啦。因為一提呢個綱領嘅時候咧，就全部都被 DQ， 喂選都冇得選嘅喎。喂，咁我就諗一個問題喎。嗱、沙坪推演啫、即係呢個一個政治角嚟嘅嚟啫。如果個個都係咁講，尋日個個都 DQ 先。 係， 你好難全部 DQ 嘅噃。今次佢嘅做法都同以往嘅手法係一模一樣。即系而家我系 part two 吓、即系头先我 part one 啊，同 part two 嗰个讲法就系话咧，佢嘅做法就系咧，我越踩越入，越踩越入，越踩越入。